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小磊。其实今天的名字啊，应该改成男神百分百。 为什么？ 因为你呀、啊，因为我们这个同事张彤的存在，我们节目今天其实是男神百分百， 熠熠生辉了，是吧？ 是不是很惊讶？ 大家是不是觉得张彤怎么又来串场 了？又来了吗？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开心，太想聊一聊了。而且跟小磊就是经常在节目外经常打招呼，但是在节目上我们合作还是。应该算是第一回吧，正式的合作， 首次合作是吧？ 对，也是 献给了这个大家， 很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悟空传》电影最近上映了嘛， 对， 所以我们就聊一聊那些年悟空演过的电影，以及一些和我们一些的情节，还有排行榜第一的电影，你猜猜是哪个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悟空的这些电影在近几年被开发的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数量上也是非常的多， 没错， 但是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那么究竟有哪些值得回忆的点，我们今天一起来盘点一下。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哈喽。 第一个女神麻辣烫，我们就请张彤和我们先说一下呗。 第一个啊，我觉得咱们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悟空传，我觉得第一条新闻咱们必须要聊一聊这个电影。那第一条新闻呢，就是悟空传在近日呢也是上映了哈，这个彭于晏也是大秀这个绕口令的功力，暑期的华语第一剧之悟空传呢也是在北京进行了全球的首映礼，导演郭子健，编剧金河在，也携带了我们的主演彭于晏、倪妮、欧豪、余文乐、郑爽、乔杉、杨迪、于分红几位于飞鸿几位主演都是纷纷来到了现场。那么这几天呢，也是我们也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悟空传在上映的第一天啊，票房就已经破亿，两天之内已经破了2亿，是非常非常就是值得期待的一部华语的巨制，这几天的这个票房表现也是非常不错。那 张彤，你说到这个 彭于晏秀门绕口令是吧？ 对。 哎，作为这个本科出身的，要不然来一段啊？ 嗯，那我觉得就是今天，既然是啊专业的，那就学一下彭于晏的这个绕口令好了。 哎，师哥来一段绕口令。 好的啊，这说的不好，小磊不许批判我。 那看你表现吧。 猴子山上上山猴，猴山山陡猴发愁，猴子发愁猴挠头，猴挠猴头愁山猴。小磊，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哈。 对， 你这个嘴皮子就跟不上。 来两遍。 好，猴子山上上山猴，猴山山坡猴发愁。这已经开始瓢了。猴子发愁猴挠头，猴挠猴头愁山猴。哎呀， 好， 行了，就说两遍可以了。 给你捧个场吧。这个苦劳也有嘛。 对。 那第二条呢，就是关于一个辣妈的爷们儿的表现是什么呢？在某杂志呢公布了一组姚晨的拳击的主题封面大片。姚晨此组映照啊，大方秀出了硬朗的肌肉线条。他的这个举手投足间呢，显现出了一个专业的拳手的风态。而封面上的深 V 和马甲线呀，也十分，哎呀，让我羡慕啊！ 小磊， 深愧不如啊！ 看过这些封面之后，你作何感想？ 我觉得，服，一个字，服。 我觉得你内心戏可能还很多，说这得怎么吃怎么练才能到这个程度。 对，而且他刚生完宝宝嘛， 对， 生完不久，就会这种的线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照片的样子。 哇哦！ 他的这个马甲线和腹肌，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少在这个女生的这个杂志封面上看到的一种比较爷们儿的一种造型哈，拳击造型。 张总，你跟他比怎么样？ 我 是不是差不多？ 我 对你充满信心。 是不是姚晨这是有六块腹肌吗？ 差不多。 我觉得我就反正我就一半， 你可能就少一半吧。他有第二张，超级帅的一组照片，就是像一个专业的拳击手一样，非常飒爽。哎呀，这辣妈当的特别让人的羡慕而且钦佩。 对，而且在夏天，我觉得大家运动起来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爽。 对， 像姚晨一起运动起来， 虽然夏天非常的热，也让我们非常变得懒惰起来了。 对， 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个这种 运动 减肥的运动的这种信念，我们依然可以去战胜夏天的炎热。 对，究竟这个肚子是一块还是六块，可能这个夏天就要起一个决定作用。 我估计一块快没了吧，要化了，在这种阳光的照射下炎烤下要化没了吧。 刚才小磊说，他说哥呀，你这不只是一块腹肌这么简单了，已经是三层游泳圈这个 意思。沉沉的这个坨坨的肉啊，实垫垫的在手上， 负担太重了。 那第三条呢，也是有关我们暑期的一些电视剧。每期啊，荧屏暑期档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啊。 没错。 那今年的暑期档呢，就和花千骨的原班的幕后团队一样，刘诗诗加陈伟霆双剑合璧，再加上香港造型大师张淑品等阵容组成打造的醉玲珑，自然成为业界和剧迷们的期待之作。我也非常期待。而且据我所知也开播了三季了。 对，三集三集还是四集已经播完了。 对，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 对，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剧情推进的非常非常的快，简直就是电视剧界的良心制作哈。 对， 因为第一集的时候，这个陈伟霆和刘诗诗两对这个男女主角就已经成功了，在一起了。然后第二集就要逼宫，然后就要开始要反对这个政权。 按照以前电视剧的套路，一般都是前十集是打情骂俏，然后是欢喜冤家，到了中间呢在一起了，到了后面又遇到挫折又不能在一起了。 是， 但这个好像一开始就在一起了。 对，所以 说还是很符合我们剧迷们的心意的。 对，那这个剧情可能在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波折，我觉得我们也将继续的进行期待和关注吧。 我们看一下片花吧。不管有没有看过这四集，我们先从片花里了解一下 好的 大概的这个剧情。 这颜值老高了。 特别高。 这就是开启九转玲珑阵的代价，是要玉族灭亡。那元灵呢？ 他自出生便注定要背负的使命，终需他自己去面对。 圣巫女只为巫族而存在， 有圣母乳清晨，请不想妈妈以前的清晨。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亦会与你同去同舟，共同进退。 明王府东汉唐总兵是你的权，谁能阻拦我？ 陛下，所思还是我的杀父仇人。如果知你心中只有死， 结束之后我觉得还是就是制作非常的精良和考究哈，不仅是这个场景上，这个服饰上，这个妆容上， 没错， 我觉得都是非常符合一部这个古装偶像剧的这种阵容啊， 加上诗诗的美丽和伟霆的帅气，让这个电视剧啊非常的引人注目。 而且我不知道小磊你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有那种记忆深刻的台词，我记得有一句很多网友这几天一直在发，说这一生总有些人值得用生命去信任。 哇，好虐心呐、 啊！所以说我觉得不仅是有这个感情戏，而且还有很多的情感的纠葛，国家大义的支撑。 对， 所以说这部剧背后呢是凝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线索，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从片花能够看到它的特效啊、造型啊和实景啊，也其实很能经得起审视的。 对，那么我们还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 看一下音乐的一些关系。中国新歌声， 这个是昨天晚上正式开始开播了啊， 对，第二季火热开播了。 那么这个四大导师也是我觉得颇具看点吧，其实非常能代表华语乐坛的几股非常强大的几股导师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港台的这个陈奕迅，还有我们的周杰伦，以及我们内地乐坛的这个天王天后那英，还有我们的刘欢。 阵容非常强大， 对， 掀起了音乐上的四国大战。 是的，昨天的这个选手的演绎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当然我觉得在昨天节目中我关注到一个亮点，我不知道小磊有没有注意哈，说昨天这个那英问周杰伦说，如果啊自己的女儿啊，她如果说当这个选手的话，她会选择哪个导师？ 这个答案了不得。 对，然后当时周杰伦说，那我就选你了，我就选那英。他说如果说对，他有一个不是有周杰伦不是昆凌也有第二个宝宝了嘛，即将有第二个宝宝，说第二个宝宝啊是个男孩，如果要选导师的话会选什么？周杰伦说，我不会让这个男生碰音乐的，因为我把最好的都要留给女儿。 哎呦，这个父亲当的实在是让人羡慕啊。 女儿控是不是？ 对，所以说女儿是父亲前辈子的小情人。 是，这句话真是在杰伦身上落实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 好，那我们麻辣烫呢就是这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今天下午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悟空演过的那些电影， 对，看看悟空演过哪些电影呢，然后和你的情节有哪些。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是聊过了这个麻辣烫，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聊一下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下午茶 环节了？对，今天的下午茶。我觉得这个新电影《悟空传》还是备受关注的。 是的。 嗯， 我们刚才也说了，说第一天票房就已经破亿了，两天破2亿，这样的一个票房的成绩，那么在暑期档来说表现是非常非常的耀眼的哈。 没错。 而且这个阵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比如说这个悟空竟然选择了彭于晏啊，我觉得其实之前来说彭于晏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偶像剧走出来的一个充满光环的男主角，这次 非常阳光大男孩， 对，造型上也是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对，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呢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我们982呢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的，您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活力魔力982来点击视频下方的直播来和我们一起进行直播间的互动，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来进行互动。你可以在一直播的平台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啊，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悟空演过的电影吧。 小磊在一直播已经有一位朋友在跟你交流了，是乐活派语通，他是雨涵啊，他说磊磊女神下午好。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下午好下午好。 可能稍微有点卡，但是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畅快，因为终于要聊悟空了。那今天呢我觉得咱们先以悟空传作为开头吧，因为最近这是一个话题度非常高的电影，还是有必要从它切入。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彭于晏啊作为这个悟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人选，已经是第几代悟空了哈，每一代都有一些新的惊喜。对，那么这次呢也是不仅是这个悟空啊，阿紫的扮演者是倪妮，对，然后还有这个余文乐的加入，俞飞鸿的加入， 余文乐饰演杨戬。 那么我觉得小磊你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好， 我觉得 我们先看一下悟空传的一个预告片，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大概的情况。 花果山已经没了，那里的天空一片黑暗，根本就没有晚霞。 别再跟我说这里是花果山，我现在连看晚霞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们都错了，没有天庭的允许，种子是不会开花的。 一定要留在这儿，守护我们的星河。 我想守护的只有你。 我让你们经历这一切，就是要你们明白，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想为花果山复仇，祭拜众神，你做到了吗？ 我不像你，可以一个人孤独地活着。 这是你的天命，不是我的天命。 就算再花3000年、30000年，我也不会认输的。 你输我了！ 你们明明知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为什么一个个还要来送死？ 战斗过，我不在乎结局，老子的名字叫做孙悟空。 从这个我们从这个片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部非常有热血的这个电影。 嗯， 像这个彭于晏在片花中能够喊出来孙悟空， 我不在乎结局这些悟空传的经典台词，在这部电影中也是又一次呈现上了、啊、 没错，从六小龄童的西游记到周星驰的西游降魔，其实这个西游题材非常的受欢迎，然后这个电影也拍得非常多，有很多纷纷来效仿的。那这个悟空传呢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电影，因为它呢、不是只讲的一个西游的这样的故事、而是把悟空单拎出来说，讲的是他大闹天宫之前去西游之前的一个情感上呀一些热血上的 故事。那个时候啊，孙悟空还不是齐天大圣呢、他只是一个学生， 桀骜不驯的小猴子 对，还是个学生。他进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天庭哈、天庭的学生分为三六九等，这个猴子呢他被分为比较低的那一等， 对， 所以说也没什么身份地位。一进来呢就是阿紫说，你要不作为我的小跟班吧，小随从吧，跟这个杨戬的这个哮天犬啊，就是当他在这个剧中叫小白啊，成为同一阶层的人。所以说这个剧情上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挺有新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充满 CP 感的一些爱情故事， 情感纠葛， 对，然后后来也经历了一些就是战斗的故事。我觉得具体的咱们不做过多的剧透，因为大家还是要走进电影院 看看，这还是正在热映当中。 对，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这个悟空传大家都知道是根据编剧金在河的一个小说同名改编的一个电影。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同名小说的这个悟空传的剧情吧。这个故事呢讲述了就是刚刚张彤说的还没有齐天大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赫赫有名的大闹天宫的发生，当时的孙悟空呢是一个热血青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对， 是一个热血青年。然后二郎杨戬一心想着这个如何修仙。然后天蓬呢不过是一个仙界掌门人的一个忠诚的护卫， 对 对，直到这个悟空遇到了阿紫，内心里产生了暗暗的小变化。而杨戬呢，天蓬呢似乎也朝着人生中的答案更进了一步，面对早已注定的命运呢，悟空和一众的小伙伴决定联手向宿命宣战。为了友情和爱情，悟空发出了对自由的呐喊，什么呢？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 可以啊，张总， 谁把我的眼前的帘卷起来 你的睫毛 睫毛没那么长就是这个剧情来说，其实我也是搜索一些资料发现说，这个金河在老师之前也是写了一个小说名叫悟空传。那么这次这个电影呢可以说跟这部小说之间的关联度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是的， 因为他这次呢就是作为这个悟空传电影版的这样的一个编剧，所以又对这个剧情进行了一些 改变， 是做了一些改编。所以说我昨天晚上也去看了嘛，看了之后我觉得有几个亮点吧。第一个亮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欢呼声比较高的第一个欢呼声、 为什么呢？是因为某个演员太帅， 余文乐亮了一下他的腹肌和胸肌，当场的这些女观众就炸裂般的就哇 好 帅、 在那史上最帅二郎神 四五六七八 那第二个亮点呢？ 第二个亮点我觉得是特效真的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国产电影这几年特效其实一直在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有五毛钱进步到一块钱了 对，现在我觉得十块钱的应该是够了那么这次的特效也是让人觉得其实是令人满意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管是这个妖云啊，不管是天庭啊，不管是最终这个天蓬和这个我们的滑稽进行斗争的时候的这些场景，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做的非常的有创意，也是充满中国风的。我觉得这些的特效的加入，使得这部电视剧这部电影吧更有看点。 总之，在特效这块还是没有什么能吐槽的点儿了。 对，吐槽点很少。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这个华丽丽的颜值和 CP 感， 演员阵容， 对，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彭于晏和这个 倪妮 演 过 《 匆匆那 年》， 演过 CP。 对，有些网友就调侃说这是不是《匆匆那年》的这个 穿越了 穿越版这个调侃也是够了那个 这还挺形象的。 对，因为演员包括很多男神，比如说这个余文乐，包括这个彭于晏哈，女神有我们的郑爽、欧豪，还有我们的余文乐，当然还有这个不老女神俞飞鸿，还有一些就是 很棒的一些配角。 嗯， 对，就是我提到第四个亮点，就是乔杉和这个杨迪的这些喜剧般人物的加入，的确让这个整部电影就是笑中带泪，然后大家欢欢乐乐的一起看电影。 那我们听完一首歌之后，再来看看这演员阵容究竟是具体怎样的。 嗯， 我们稍后回来哦，不见不散。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女神百分百。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张彤。 今天是我的搭档，我们九八二呢是可以听，也可以看啦。 对， 在哪里看呢？可以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过程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我们也是在一直播上，我们是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现在我们的乐活派雨涵又在和我们互动了，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哈。他说悟空的歌曲也特别多，方大同有首歌就叫悟空，对，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旋律也非常优雅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还说年轻不同凡响，活力九八二就叫你，这个非常非常的和蔼，非常的有韵味。 感谢， 对，这是超级大铁粉了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根据新上映的电影《悟空传》来聊一聊那些年悟空演过的电影以及一些情节。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悟空传》的演员阵容， 对， 我们接着往下说吧。 非常强大，非常养眼，非常的 有 CP 感。 没错，都有什么呢？ 第一个肯定要说彭于晏。 对，我们的悟空。 彭于晏 呢，在这个刚刚看过的预告片中啊，大喊：“从今一万年以后，你们都会记住这个名字，老子名字叫做孙悟空。”其实是有些中二的，我觉得 非常中二， 但是也是热血沸腾。我都热血沸腾到不会说话了， 已经激动了哈。一般这时候啊，我昨天看电影的时候，一般说到孙悟的时候，空还没出来，阿紫就是倪妮演的这个角色，一般就 是 一巴掌上来。直接呼上去说：“你的声音太大太吵了。” 安静点，这种 CP 感十足。 对，那么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对彭于晏来说，大家其实并不陌生了，因为之前他有很多 作品， 对，非常多不同的一些展现，不同的角色的演绎，比如说这个《寒战》， 对， 他有一个非常反派、阴狠狡诈的这种一个角色。 还有前两天的那个《 湄 公 河 行 动》， 非常帅，非常硬汉。 对， 他的演技其实一直在线。包括《悟空传》，他也是演技非常杠杠的。 对，演技是在线的。我觉得我想说一下他的造型，因为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头发乱糟糟的，也其实看的就是脸上也花花的，看不出来有多帅哈。就是底子在那儿摆着呢，毕竟男神嘛。但是经过这个阿紫的这个巧手一剪啊，这个发型立马变得就帅气了很多，所有的发型都是朝后背的，就是特别的那种啊，有动漫感觉。而且就这次我觉得彭于晏的整体的造型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史上最帅的猴子了，最帅的悟空了， 狂选 对， 拽炸天那种孙悟空。 对，而且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加了一些美瞳，所以说这个小猴子有的时候就给特写的时候，反而就这小猴子还挺可爱的， 所以对他的表现还是非常期待。 我是觉得昨天看过之后，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很满意的。 好，再说说他的 CP 搭档吧，他的悟空的阿紫，也就是倪妮扮演的，她是一个我们非常欣赏的年轻女演员， 是， 关键是人美， 你说、这个、 人美有气质， 对，女神就喜欢女神，是不是？ 没错，所以你喜欢男神彭于晏呗？ 就是彭于晏也喜欢，但更喜欢倪妮。 你也是女神吗？ 对，因为这部剧里边阿紫其实这个角色，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绎，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这个周星驰版的这个《西游记》里面，我们看到了朱茵那版，就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小女生， 好逗啊， 对那种的，非常的棒。那么这次倪妮 的 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也是有突破吧，就是整体来说也是那种耍宝的那种，然后。该深情的也够深情，该耍把的时候也足够的活泼，足够的灵巧。怎么说呢？他扮演了一个神仙，我觉得身上也是自带了那种神仙的光环和气质。 其实他和九十年代末的那个朱茵扮演的阿紫还是有一点相似之处的， 有一点点。 就是让我们非常能够印象深刻的女演员。 是的。 然后就是二郎神。的扮演者余文乐， 又一个男神， 又一个男神。刚刚你说的一个亮点，余文乐爆出了这个 腹肌和胸肌，当场 出了这点儿，我就要多看两遍，饱饱眼福。 对，当时所有的女观众就是我自动降了几频啊，大家声音一定比我这高很多很多。当时一直在，我就一直在堵耳朵。怎么了？ 受不了了！ 然后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在，就是已经上半身已经完全就是裸露出来了。然后所以说当时的那个身材的确是非常的吸引人。那么余文乐一直以来的他的硬汉形象也是非常的，就是 没错， 让人记忆深刻。那么这次的演技也是非常在线的，我就不要挨个打分了，不然会被拍砖的。我觉得， 其实他扮演的二郎神和悟空是在里面是亦师亦敌亦友， 对， 相爱相杀。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的其实余文乐他的这个角色，怎么说，他也是成为二郎神之前还是杨戬的身份，那个时候还不是二郎神哈，还没有天眼还没有被打开，那个时候的余文乐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就是母亲在他心中的地位还是很强的，包括这个阿紫在他心中的印就是地位也非常重，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的就是心里牵挂的非常多，然后到后来可能也放下了一些吧，也是这个人物的性格也 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可爱的猪八戒，天蓬元帅，他当时还是天蓬元帅呢，是欧豪扮演的，其实欧豪扮演的天蓬元帅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角色， 是的， 他的 CP 是谁呢？ 他的 CP 就是郑爽演的阿月了，郑爽在剧中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也挺，就是和两个女演员，就是这个倪妮和这个郑爽两个人的戏里面的装扮哈，的确是非常仙儿的，特别是这个郑爽经常回头一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啊，那简直、就是、 流鼻血了是吧？ 对，你知道刚才就是余文乐一出现，彭于晏一出现，现场女观众都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郑爽一出现，倪妮一出现， 对，就现场男观众就内心要压抑住自己的小火苗，毕竟女朋友在身边， 波涛汹涌的。 对，这个时候就是怎么说，他们两个剧情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虐，稍微有一点点虐，因为就是在这个阿月被这个打回人间的之后呢，他其实他的记忆被抹去了，然后他就忘记了天蓬的存在，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今后的几天里，然后重新回到了就是当初的恋爱的那种感觉。阿月 是这个感情也有转折的， 有转折，然后阿月说了一句，说他说这个过去那么重要吗？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这几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几天，然后也是重新又认识了一遍他的天蓬。所以说这些年轻的演员吧，年轻的势力在这部剧里面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颜值在线，演技在线。 没错，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后期的团队。导演是郭子健，他的电影作品啊非常有个人风格。 你有哪些呢？ 像他拿过金像奖的新晋导演，由这个野良犬来这个 颁布，就是凭着这部作品来拿到这个奖的。还有后面的《打擂台》也获得金像奖的最佳电影。而他与周星驰合作作为联合导演的《西游降魔篇》，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西游的、 这部电影大家应该看的不少， 非常熟悉啊， 这部比较熟悉。 对， 那么其实他的电影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延续了这个降魔篇的一些黑色幽默的一些东西在，因为他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之后，觉得这个幽默吧其实有些时候比较重口，但是你又确实心领神会的 get 到他那个笑点了， 对对对，就是刻画出了一个诡异啊，或者又有点恐怖的那种西游的魔幻世界。 对，因为我记得咱们之前小的时候看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其实它整体色调其实比较鲜艳，比较亮色调，但是这部的这个 恰恰相反了。 对，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色调其实是偏暗的，偏就是那种怎么说黑暗的系列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那这个悟空传的监制啊是黄建新，他是之前做过《投名状》和《智取威虎山》的项目的行业老司机，在电影里面是也是可圈可点的一位人物。 那其实这两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都看过。反正近几年《智取威虎山》的评分可是相当高的。我觉得这样的一次监制，这样的一个幕后团队， 这个主创阵容也是非常让人期待。 对，这个班底还是相当强的。 没错， 强强联合吧。 对， 但是呢，我也稍微得接一个小短儿，在这里不怕各位拍板砖，因为这部电影现在在豆瓣目前的评分是5.5分， 还是有点低的， 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家主要诟病的地方在于这个剧情的逻辑上好像不是特别的强， 对，他可能由这个情节突然跳到那个情节，然后可能让人有点恍惚的。 对，可能这个剧情还展开的不太够，然后有些观众也觉得说剧中的这个故事讲述的感觉一会儿在线一会儿不在线，这样的一些疑问也会有。我觉得其实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制作班底那么强，演员阵容那么强， 其实应该可以更 好。对，我觉得故事一定要讲好，因为现在所有人看电影其实可能你是5毛钱特效，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新人的一个制作班底，但是一个强大的故事的确能打动人心。 对，就算没有那些华丽的特效啊、实景啊，只要有我们动人的情节、感人的内容， 对， 这个电影也是成功的。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的好的电影，比如说《摔跤吧，爸爸》，比如说这个之前老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些制作，其实没有那么的精良。怎么说呢？就是，但是你又觉得历久弥新，可以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再看。 像我们这个86版的《西游记》， 对， 其实现在来看，很多特效其实我们都可以拆穿的， 是，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回复这个经典。 对，咱们俩一拍即合，击个掌吧。说得很。对，说到一块儿去了。 丁哥，哎，我们那顺着这个86版的《西游记》来看，我们来顺一顺近几年来，或者是这些年来的关于西游和悟空的电影吧。 那可是相当多了，跟红毛一样多呀。 我们先从这个由近几年来推向后面几年来看。 咱们先从2017年开始，好不好？ OK。一七年，我记得有吴亦凡、林更新、姚晨、林允主演的《西游伏妖篇》。 伏妖篇在这个就贺岁档的时候，其实上映了。 对， 我也看了两遍，第二遍是陪人。去看的， 是被逼去看的， 被逼去看的，因为这个豆瓣评分其实是5.7分，相对来说，对，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很多的创意还是。的确让人觉得很有新意，因为毕竟周星驰和徐克的这种搭档本来就有一种宣传的一种这个心意在哈。 然后我们像刚刚的《悟空传》也是我们最早的了。然后再往下说吧，2016年。 有一个 有《大话西游三》， 对， 他的主演是韩庚、唐嫣、莫文蔚和吴京。哎呀，他的豆瓣评分也是有点遗憾，3.6分啊，只有。 这个分数的确是让人有点大跌眼镜，因为当时在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其实打了一个情怀牌，因为大家都对周星驰版的《大话西游》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系列 记忆在的， 对。 但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说大家觉得期待跟口碑对不起来，对。但是我觉得韩庚和 唐嫣在剧中确实是在努力的在靠近人物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经典的角色太就是记人， 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太深了， 对，烙在心里面了，所以说再次翻新的时候，新拍的一些电影总 会 有一些 风险，我可能 会 找一点茬呀什么的， 对对对、嗯、但是莫文蔚一出来，我估计很多人还是觉得潸然泪下、 嗯、 当年的情景又回来了。 嗯，2016年呢还有《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的主演是郭富城、巩俐、冯绍峰、小沈阳，豆瓣评分也是5.7分 啊，这个评分 都不太高， 对，也是稍稍的有点低， 因为我们今年摆在那儿，所以可能比较来说会低一点。 对，之前也是，你看这几版，这个孙悟空其实也都是挺帅的，你像现在的这个、吴亦凡、韩庚、郭富城，包括现在的这个彭于晏，其实一版比一版帅，一版比一版年轻， 是， 但是这个分数上，这个我很怕粉丝打咱们俩，你知道吗？一出去让你说，让你说， 一会儿出去蒙面啊。我们来看2015年，2015年 这个 我还不太、 说说， 我不太熟。 这部我觉得我记忆很深刻，但是你一说2015年，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内心有一点点小触动，为什么？因为2015年。就是我才大一嘛，对不对？在大一看的时候、一下子就大四了。 哎，那我才高几呢？ 你才高三嘛，对不对？就那个时候看那部动画片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一句评价，说这是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新的希望， 良心巨作。 对，所以说这部电影的确给我们带来国漫的一些新的期待。当时我记得这部电影其实也是让很多的动漫人物，也是让我们就是记忆犹新，比如说江流儿，可爱的江流儿，还有我们这个悟空，还有八戒这些形象，就是通过动漫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的一种呈现，觉得一切人物都显得萌萌哒，你知道吧？ 哎，你说的这么好，它的豆瓣评分是不是很高？ 哎，那相当的高，是8.2分。 哇，上了一个等级呢。 对，直接跨了，蹭蹭蹭上去了，你知道吗？连跨了两 个。还会再上 的。对，我希望就是这个，好像我听说这个我们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好像第二部好像也在制作之中。 对， 也非常期待哈。 期待期待。 那么2014年有哪些电影呢？ 2014年有。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何润东这些明星巨匠来演的一个《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这个可是汇聚了无数的，就 是 老牌的这些 是是是、 也不是老牌了，又要挨打了，就是这些实力派的这些演员。可是豆瓣评分是4.1分，这部电影很遗憾我没有看过。 我觉得我有印象，也是特效非常棒，实景非常棒，但是情节上来说还是有一点让人有时候看不太懂，有时候又似乎明白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到我们的心坎里。 对对对，那可以说这几年《西游记》其实翻拍的版本那么多，数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在特效上特效上大家做的不错， 对， 但是在剧情上，貌似一遍再一遍的在创新、在革新，但是好像每一次带给我们的期待值很高，但是、这个失望值好像也挺高的。 我们来看看2013年的，也是当时非常火热的电影《西游降魔篇》。 降魔篇，也 是 周星驰导演， 对，主演是舒淇、文章、黄渤、李尚正。豆瓣评 分 7.1分， 还记得那个 还可以啊。 小孩，小孩，你为什么？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就是那个折磨人的那个神曲。 对对 对, 对, 对， 听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脑子中一直在 像紧箍棒一样， 对，紧紧的绕住了自己。那么接下来这两部就是1995年上映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 哎，这两部真的是经典之作。 对， 现在我们还有时候会重复看几遍呢。 是啊，对，已经20多年过去了，22年过去了，但是大家还会继续看。比如说当时的演员周星驰、朱茵、莫文蔚、吴孟达，还有我们的蔡少芬等等几位演员的演绎，可真的是入木三分。 说到这儿，你记得这个《月光宝盒》里面的经典告白片段吗？ 一万年吧， 哪一段？ 词儿我不太记得了，咱们先看一段视频好不好？ 我来 模仿一下， 回味一下好吗？ 好的，这段视频就来自于我们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 王爷慢慢，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金陵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活过于死。 你的记忆在我的眼眶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一万年。哎呀，还是不太感动。为什么我跳戏 了？老底儿啊。就是这个台词，我觉得现在来说，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表白的时候还会用。对， 然后被发现了。 对， 这是台词， 这是一个经典的桥段。就是经典的东西历久弥新之后还是会受到大家的追捧。那么好了，我觉得这个西游的电影咱们聊的足够多了。我觉得小磊， 但是我想问，就是为什么悟空题材的电影一直这么热捧呢？你看，像从86年我们的这个经典出来之后，95年，然后到2013、2014、2015、2016、2017都没有断过， 一年两部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毕竟《西游记》啊，已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了。 没错， 可能我们是90后嘛，像90后、80后、70后、60后都会有这个西游情节。 是的， 所以这种题材的代入感很强。比如这个人设呀，我们都非常熟悉了，然后在我们心中也有一个对他们的感情，也会知道他们这个人物表达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对， 所以像新的电影出来，我们走进了电影院了，然后一看猪八戒，一看孙悟空，我们就知道 就有一个印象了。 对，我们就会非常熟悉。然后一些电影呢也会做一些改编呀，或者新影上的主题的创作。 是的， 就会让这个电影呢非常的吸引人。 对， 虽然有的评分不尽人意吧，但是还是一个文化上的创新和继承发扬。 其实这几年啊，就很多很多的国家，比如说欧美啊，还有一些国家，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西游题材进行改编，进行新的创作，也融入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哈。但是其实我在这里，我今天就是一个批判家的身份。我觉得就是刚才小磊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个西游记的这个题材其实是包括人设，包括这个情节已经进入到我们每个人深层次的这个意识和这个脑海中了。那么如何的进行再次的创新和改编，我觉得其实需要我们当代人结合现在的一些情况进行重新的思考。 对， 真的动脑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就是进行一些改编的时候，其实可能动的脑筋不太够吧。我觉得所以说呈现出的作品让人觉得期待值好像 是这样， 就是有点落差了。对， 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部分秘密花语呢，我就和张彤和大家来表达一下这个 《悟空传》是吗？《 悟空传》的经典语录吧。 这个难度好高， 希望大家多多吐槽。 刚才我那个"我爱你"，我觉得我就说的让大家觉得有点反胃了啊。 没有，很好， 还没到饭点儿。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搜罗了几段《悟空传》的经典语录。然后我们俩一人一段，来稍微的呈现一下， 来感受一下这个 电影的热血。 好，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好。 这鼻音够重啊。 然后我这个呢其实还是有点失意的啊。生我何用不能欢笑，灭我何用不减狂骄， 嗯，你这个的确就是韵味更足一些。 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一句大家非常经典哈、啊，就是这个天地，我来过，我奋战过，我深爱过，我不在乎结局。 然后最后一个呢，来一个诗吧。嗯、 好。 一个我们可以其实表达现代感情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还非常、嗯、非常的好，非常喜欢。 嗯， 你心中无爱，怎会懂珍惜这二字？哇， 珍惜二字非常的重要哈、嗯。 对。 那么今天我觉得咱们对于悟空的盘点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 嗯，还是没有说完很多。 对，如果大家想要回去再翻一翻这些旧电影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去翻一翻。嗯、如果大家喜欢《悟空传》的话，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继续收听《活力九二》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